期这样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好像进度有点缓慢，因为上班第一次上行程，对，所以之后的进度呢要稍微快一点，不过稍微快一点变成说讲一大户外，所以礼拜天的晚上是礼拜六要补课嘛，对不对？礼拜六要补两堂，所以如果礼拜六那晚上那一堂我们来不及打完，换那一堂就延后哈。对，因为之前本来是说要，他跟我说延到1月，一月好遥远哦，一月大家会来的人大概就剩小猫两三只这样。对，因为大家那时候可能都很忙，不过再看看啦、啊。对啊，我如果后天就是昏倒在家中，然后请假没有去上班，我就可以把它打完这样子。可是今天很衰，今天想说，哎，这两天好像都没什么事情，事务所没什么事情，就经理一次丢过来三个案子给我，就快疯了这样子。对。然后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是在第14页的上面的一个题目，就是今年的律师的第二题。这个题目呢，上礼拜几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上被赶漏掉的地方，就是关于那个媳妇的部分。对，我忘记媳妇是甲还是乙了。对，就是媳妇的部分，因为他没有奉养，没有抚养跟公公嘛。那个部分呢，那个上次是讲到说，如果是依照实物见解的话，因为他的抚养义务还没有戒制嘛，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单独就成立了所谓的294条有义务的遗弃罪。不过后来下课同学提醒我，对，那是我忘记讲了。虽然他没有办法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成立294的有义务的遗弃罪，但是因为他跟那个，如果你认为说他跟他先生是有所谓的共同犯遗或者关系的话，那即便他自己本身的抚养义务没有戒制，然后不符合294条那个抚养义务的那个身份，他还是可以跟他的老公一起，就是共同去做294条有义务遗弃罪这样的遗弃行为。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这里是有这个问题没有错，不过下一个问题是更复杂的，是所谓的说那。哦，那原来他是没有身份的，那可以现在可以因为说他跟他一个有义务的，因为抚养义务在先的人嘛，他的老公是抚养义务在先的人，两个人去当共同正犯 ，OK， 所以去弥补他那个身份的欠缺。不过这个时候下一个问题是，那到底是要用31条第一项，还是用31条第二项啊？只要有共犯与身份的问题，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其实目前学术上面在讨论的人很少，几乎是没有了。对啊，几乎是没有。目前有讨论过的人，对，大概就是那个政大陈志伟老师，他是说呢，可是他这点很奇怪，因为他认为说呢，293条是所谓的抽象危险犯罪，那294条他认为是所谓的具体危险犯罪，所以当然他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性质是不一样的。那犯罪性质不一样的话，当然就没有所谓的。293是基本构成要件，然后294条是加重减轻构成要件的这个问题，加重构成要件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要用31条第一项。但是用31条第一项的话，那个没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当然就可以成立294条的那个294条的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说呢，293、294呢，像绝大多数的学说一样，它要么都是具体危险犯，要么都是抽象危险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倾向于说，把它的本质认定是相同的。不过本质认定是相同的，也未必说294就是293的加重构成要件呢、啊。这个应该，我觉得在逻辑上面应该也是可以分开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认为说294是293的加重构成要件的话，那当然是要用31条第二项，然后让那个没有身份的人去用普通构成要件，就是293条。对，那这个是上次漏掉了一个争议，那大家就可以补进去。不过这个部分因为学术上面还没有看到有太多对这个部分的讨论，所以这个部分的争点呢就是比较模糊一点，那就是两说并陈。关键点还是在于说294条是不是293条的加重构成要件。还是说他们两个互完全都没有挂钩，完全都没有关系。293是293，294是294，没有关系。294不是293的加重构成要件。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294本身那一个有义务的那个抚养义务本身就是一个不法要素，而不是罪责要素。那这个情况应该是用31条第一项，不是第二项。OK， 好，那这是上礼拜的漏掉讲的地方。那第14页下面那个交通事故的竞合问题，其实就是讨论说那。通常啊，你交通事故肇事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大堆的罪名会同时浮现出来。例如说，你酒醉驾车，所以会有153的问题，然后又不小心把人家给撞伤了，这部分可能会有过失伤害人或是过失致人于死的问题。 如果过失伤害还是过失致人于死，要看什么？要看说你是不是当众就把他给一撞就把他给撞死了。如果是一撞就把他给撞死了，或者是说你一撞之后呢，他就已经陷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然后只要你没有去做其他事情，他自己就会死了。像这种情况就直接论于276条的过失致人于死罪。那还可是还没有完，通常故事还不会这样结束，后面还会再加一个说啊，那啊我刚才肇事的时候他就开始逃逸。那肇事逃逸这部分呢，因为他已经被撞死了嘛，所以后面的部分还会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肇事逃逸罪，154肇事逃逸罪。那现在问题来了，前面要怎么竞合？前面的情况下是所谓的不能安全驾驶罪是153嘛，然后在这个153是一个继续犯罪，不要忘记的，所以在这个继续行为的当中，去产生某一个时间点去重合到一个所谓的过失致人于死的这样的行为，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有局部行为重叠的关系，所以要论一行为，所以是一行为触犯的153跟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这个部分是想象竞合。不过麻烦的是在后半段的部分，后半段的部分，我们如果单纯就后半部来看，就是说他把人撞死之后就逃逸的那部分，后半段的部分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所谓的。刚才讲过了嘛，一个是肇事逃逸嘛，对不对？他如果有认识到说他本来撞死来逃跑还逃跑，就是在其实增加一个154。可是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他当后半段的部分还是处于一种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的时候，那同时又会有一个185条13。那你会发现前后半段如果都有183的时候，那这个前后半段的行为到底是算一个醉驾驾驶的行为，从头从开始不能安全驾驶，然后踩油门开始，一直到后面肇事逃逸，都是同一个醉驾驾驶行为，还是说，当你撞到人之后，你的前后两个醉驾驾驶行为就应该要分开来论？也就是说，撞到人那一刻开始的醉驾驾驶行为就不是原本那个醉驾驾驶行为了。这个部分是有争议的。那目前实务界也是认为说，你撞到人之后呢，你前面的醉驾驾驶行为跟你后面肇事逃逸的时候的那个醉驾驾驶行为就是已经被切断，那就是不一样的醉驾驾驶行为。所以后面的醉驾驾驶罪没有错，他的的确确是也同时实现了185条14的肇事逃逸罪，这是一行为没有错。但是前后两大部分的这个犯罪事实啊，因为是不同的醉驾驾驶行为，因为被切断了，所以应该要数罪并罚来处理。对，这是直接就把人给撞死的情况，直接就把人撞死的情况。可是有时候不是这么的简单呐、啊。如果是直接撞死的话，那问题还蛮简单的，就这样的去处理它。可是如果说有时候是把它撞伤了，那撞伤有可能是撞成重伤嘛，对不对？经常我看新闻还说什么有一只山羊去撞到高铁，然后山羊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呢、啊？就是那个高铁轨道有2公尺高这样子。对，他说高铁轨道旁边是一个山坡地，常有人在那边牧羊这样。我说高铁这么多次也没看到有那个山坡地的牧羊情况。然后他说呢，高铁呢擦撞到山羊，然后山羊没事啊，就是稍微擦伤而已。对，我想说如果是人的话也会没事嘛，这样子。那只山羊不知道怎么，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飞上去的，第二个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奇迹般只有擦伤而已。那一般人如果像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你醉驾驾驶罪，然后就把人给撞伤了，基本上大概至少会撞重伤，假设是撞重伤好了。那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153，然后另外再，因为他继续犯罪嘛，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撞，把人撞成重伤，不小心的，那是过失致重伤罪284条。那这部分呢是想要竞合，因为他有局部行为重合的问题。那这是前半段，啊，如果后半段也是一样啊，后半段如果说他又跑了嘞，这个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了，因为跑的意思是什么？基本上被撞成重伤的人，就是我们上半所讲的一次罪的什么？无自救能力之人嘛，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当然如果他只是轻伤的话，那基本上还是有自己维持、还有自己生存的能力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把人撞成重伤，然后又是在马路上面，基本上呢，他自己在那个被害人在那个当下，其实是没有自我维持生存的能力的，所以他是无自救能力之人。现在好了，你把一个无自救能力之人抛弃在那个犯罪现场，然后就自己跑掉。这个部分除了刚才一定会构成，只要你主观上面有认识到说你撞到人然后跑掉的话，这个部分因为构成154，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是说，你看到有一个被你撞成重伤的无自救能力之人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然后你还不送他去医院，这个时候当然会病的有什么遗弃的问题，或者甚至是如果你想让他死的话，甚至是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杀人罪的问题。那上礼拜也讲过了、啊，现在的考题都集中于什么遗弃的故意跟杀人故意的区分，对，所以你要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问题，你也是要判断说，到底他就这样的走开了，就这样离开犯罪现场了，他到底是接受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还是单纯的只是认为说被害人会有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不想要那个死亡结果的发生。如果是不想要死亡结果发生的话，那可能会有遗弃故意。 那如果说那被害人最后死了，那因为他对那个死被害人死亡结果是没有故意的，顶多是有过失，所以这个部分会成立所谓的遗弃致死罪。可是如果说他根本上面就觉得说啊，那个被害人之后流血过多死掉了，我也在所不惜啊，没有关系的话，那基本上就已经提升为所谓的杀人故意。那他是用离开犯罪现场这样一个不予救助的这样一个单纯的不作为去实现271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什么？不纯正不作为犯。那你要有什么东西？保证人立位啊！如果你是要论他有杀人故意，然后要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话，要成立的话，前提是要什么？保证人立位啊！那有保证人立位，那保证人立位从哪里来？你就是危险前行为嘛？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开车把人撞成重伤吗？那就有什么产生他人生命死亡危险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就有依照15条第二项就负有什么救助义务 ？OK。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认为他已经提升到了杀人故意，去接受那个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后半段的部分就不是单纯的遗弃致死的问题，而是所谓的不作为杀人的问题，不作为杀人的问题。那如果说那个被害人运气好了，及时的被送到医院去救助，那就是什么未遂，因为从你逃走的那个开始就已经着手了，就已经着手。OK， 这是第二种情况。如果是说呢，把人家撞成重伤的情况，把人家撞成重伤的情况，那你要去看说哦。通常啊，如果把人撞成重伤，他来得及送医，还来得及救活的话，如果事后证明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显然的是什么？他之所以会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把他撞成重伤，如果那个人在受到重伤之后，马上就被送到医院去，事后证明说是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救活的，那显然致死的原因是什么？是把他撞成重伤吗？不是吧？而是什么？你后面怎么样？不予救助跑掉的行为啊，对不对？才是放任他什么死亡的原因啊？因为如果他那个时候被撞的时候及时送医急救的话，他就不会死啊。可是最显然的死亡的因果关系是连接在哪里？连接在后面的不作为，连接在后面的不作为。所以你后面的不作为才是跟最后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对，那前面的只是到过失重伤为止而已。那死亡的那个部分是在连接到后面的不作为。OK， 所以基本上交通事故竞合问题，大家就是。大家目前就是这两种类型啊，关键点还是在于什么？遗弃的故意跟杀人罪的故意要怎么样去区分？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怎么竞合啊？如果是刚才那个第二种大类型的比较复杂，就是说他当场没有死掉，对，只是因为后面的不作为，所以导致他死亡结果化，那怎么竞合啊？那个牵涉到基本上前半段还是跟刚才一样去处理嘛，刚才讲过，前半段就是在醉态驾驶的行为当中把人撞成重伤了，那个部分当然是1853跟。284过失致重伤罪的相关竞合，那后半段呢？后半段要看你认为是遗弃致死罪跟所谓的1854相关竞合，还是说呢不纯正不作为的杀人既遂罪跟1854相关竞合 ？OK， 就我这两种可能性，看你认为他是遗弃故意还是杀人故意。可是后半段的部分的竞合就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那涉及到什么？如果你认为是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罪的相关竞合的话。那这是同一个行为没有错，都是同一个不作为，可是他就是同时实现了两个构成要件。OK， 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吗？要想55条相竞合吗？还是要用法条竞合？关键点在哪里啊？还是要考虑什么法条竞合跟相竞合的区分标准是什么？侵害同一法益与否，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想，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罪1854的肇事逃逸罪的侵害法益有没有相同啊？这个可能就要问你说，那1854，因为遗弃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很清楚嘛，对不对？是侵害他人生命法益。可是不清楚的是什么？不清楚是1854，1854众所皆知，他的保护法益里扣扣一大堆，有没有？立法理由里面说呢，是保护他人的交通被害人的生命跟身体法益，这是立法理由里面说的。那也是比较多数的实务经验这样猜的。但是呢，这种禁止就让人家质疑啊，为什么？如果是那种像我们的第一大类型的那种一撞就把人撞死的那种情况。那、啊、你还要他逃跑，你还是要保护他什么法益？他都已经被你撞死了，还保护他生命法益哦？那是保护什么东西？对，所以显然的，针对于这种你撞就死的情况，1854是没有办法说明合理去做说明。如果你认为他保护法益是生命的话 ，OK。不过这是立法理由里面的见解，也是比较多数的实务见解。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你的遗弃罪跟你的肇事逃逸罪保护法益是不是就是相同？是啊，那就怎么样？法条竞合就法条竞合。那法条竞合之后论哪一个啊？遗弃致死还是要论肇事逃逸，如果有死亡结果的话，那就是遗弃致死跟肇事逃逸嘛，对不对？如果是遗弃致死跟肇事逃逸的话，你们觉得法院会用哪一个啊？当然是用比较重的那一个，哪个比较重啊？遗弃致死比较重，不要忘记它是加重结果犯，对，加重结果犯就是很重的，所以法院会优先使用遗弃致死。所以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你遗弃他，但是他没死，那就变成什么？ 遗弃罪跟什么遗弃的既遂罪哦，不是伪罪，是遗弃的既遂罪，因为你遗弃他已经产生生命危险状况除外。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竞合，如果是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竞合的话，这边又不一样了。如果是单纯的遗弃罪，没有致死跟肇事逃逸竞合的话，基本上我会认为说肇事逃逸罪本身是遗弃罪，特别规定要优先使用肇事逃逸罪，这个部分又倒过来，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可是这个前提都是什么？前提都是你认为这两罪的保护法益是相同的，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罪的保护法益是相同的。OK， 好，那这个是遗弃跟刚才那个肇事逃逸的问题。那杀人的不作为犯跟不存在不作为犯跟肇事逃逸基本上的竞合关系也是一样去处理，也是一样去处理。不过想一招会论哪一个？一定是论什么不存在不作为的杀人既遂或是未遂吧，因为它一定是比较重的。OK。好，那这个是交通事故肇事问题，我这边只是简单讲一下。那以后我们等到讲到1854的时候，我会再把它整理比较详细一点。那今天是要赶课，所以就稍微带过去。好，我们来就来看一下所谓的侵害另外一种生命，叫做比较小一号的人，就是胎儿。那因为这一回讲义还没有发表，所以请大家把你的发明拉开。堕胎罪章呢，从24章开始呢，288条以下，一直到292条，其他条文很少了，跟杀人罪比起来。那原因我上礼拜也讲过了，原因就是因为说，我们立法者认为对于胎儿的保护呢，不需要像保护到正常一般人这种已经出生的生命的个人这么保护严格。所以显然他的评价上面，规范的评价上面还是有落差的，他保护的价值还是有落差的。那还记得上礼拜画那个图吗？堕胎罪的部分。实害犯罪是从哪里到哪里啊？288条一直到291条，对不对？292条是说的堕胎的抽象危险犯罪。292介绍堕胎罪是一个堕胎罪的抽象危险犯罪，是堕胎罪的抽象危险犯罪。OK， 那关于保护法益的部分呢，这边稍微有点争执，不过这争执不是太明显。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我要打得太详细的话呢，我就会打不完，所以下一回的讲义开始呢，我就一律从简。对，我会告诉你说实物是什么，对，然后叙述是什么，对，可是可能我就没有时间去把它完整引述出来，对，这样比较快。这边的保护法的部分呢，没有比较没有争议是认为是所谓的胎儿的生命权，因为它是什么？他从子宫着床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在什么开展他的生命了，他已经发展他的生命了，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是堕胎罪保护的，绝对是有包括到所谓的胎儿的生命法益。他的生命法益是一种潜在性的，可以发展成一个未来的人一样的生命法益，这种潜力。不过甘天贵老师有不一样的意见了，他认为说呢，这一罪除了保护胎儿的生命法益之外呢，还包括了所谓的妇女的健康权。以及所谓的胎儿的身体权，还包括胎儿的身体权，还包括这两种附属的保护法益的类型。因为他认为说，保护胎儿的生命法益是一种主要的保护法益，没有错。但是他也兼及保护了所谓的妇女的身体权跟胎儿的身体权在里面。不过这个是少数说，这是少数说。那你说他们在干什么？可能这个差别，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就是在竞合的时候会发生问题。OK。那什么时候是可以被认为是刑法上面胎儿的？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啊？从受精卵在子宫着床开始，对，从受精卵在子宫着床，也不一定子宫啊，因为它有时候会跑到输卵管去，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受精卵如果跑到输卵管去着床，那叫什么？ 外孕。 这个算不算是？它会不会长啊？就问这个问题，它有子宫外孕的情况下会不会继续发展呢？不知道，如果会的话，当然是啊，所以应该是要以着床为好，不要说子宫，因为很可能是在子宫着床。我经常会看到一个新闻，很恐怖，发生中国大陆。他说呢，有一个妇女40几岁了，有一天觉得肚子很痛，然后就去医院做检查，就发现说你的肚子里面长一颗瘤，很大一颗瘤，然后说那瘤大概要取走啊，对不对？然后就开刀动手术，只有医生开刀就吓到了，那个瘤叫做所谓的死胎瘤，就是在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另外一个卵生的弟弟，就是跑到她的腹腔里面去。然后就死了，对，然后所以之后呢就一直留在那边都没有拿出来，那你40几岁了，好可惜，对，不过这种情况下还蛮少见的，不过让我想到是，这又不是什么卡通，还可以把你的人造人间17号吸收进去，对不对？超白痴的，怎么会跑到里面去呢？他把它吃进去吗？我看你觉得很奇怪，对，好，这是题外话，总而言之是从所谓的受精卵着床开始，所以。如果是开始已经受精的卵子跟精子受精了，然后放在试管里面， 结果那个护士呢，走路不小心就把那个试管打破，这个时候当然是不会成立堕胎罪啊，因为那个试管里面的受精卵不是胎儿，要从着床开始起算。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上礼拜也讲过了，生命的时期什么时候可以被当刑法上面的人来加以对待？你就看嘛，你认为说你才哪一说嘛？是所谓的分娩开始说，就是阵痛说吗？还是一步露出全部露出？还是食物的独立呼吸说？所以呢，胎儿的中期就是人的时期，所以从受精卵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是胎儿呢？那就看你认为什么时候是人的生命的开始。对，如果你认为是到分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算是人的话，那从受精卵着床一直到分娩前刻那一段时间就是胎儿。在这一段期间里面的任何的伤害或是侵害生命法益的行为，就只能够适用堕胎罪章288条以下去处理它。那过了那个分娩之后的那个时刻之后呢，当然就是适用杀人罪章来处理它，所以我记得黄慧婷老师在他的那个刑法律研习里面呢，有一题啊，还蛮基础的，大家听听看就好。他说呢，这个假夫乙妻呢，就是非常不喜欢，就是因为他说那个乙妻怀孕了，可是假夫非常不希望这个小孩子出生，他非常不喜欢，就非常讨厌。对，然后这有一天呢，那个老婆呢要去做产检，因为快临盆了，去做产检。结果这个时候呢，老婆就说你不准去，对。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拼命的拉扯，跟老婆执意要去，老婆就准备要出门了。但是就在下楼梯的时候呢，老公呢在拉扯之间呢，就把老婆给推下楼梯。那老婆推下楼梯之后就流产了。那这个案子呢，到底是要用堕胎罪呢，还是要用杀人罪呢？前提是什么？他是不是刑法上面的人啊？如果说他没有流产，或者说送医院去说胎儿生下来但是变残废，这个部分那到底是堕胎罪章的伤害行为？堕胎罪章没有处罚伤害行为的，只有处罚故意堕胎然后把胎儿给堕死这样的行为。伤害罪是人的，被视为人的时候才要处罚。那刚才那个案子如果我们加一些条件进去，就会变得五花八门。我们现在加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呢，老公老婆在争吵的时候呢，老婆就觉得肚子很痛，因为开始阵痛了，他就觉得肚子很痛。那这个时候呢，老公呢就出其不意呢，把老婆给推下喽。这个时候他是用什么？是杀人罪章，是堕胎罪章？你就看嘛，你认为说人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嘛？如果你认为人的时期的开始的时间点是阵痛开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分娩开始说的话，老婆都已经在阵痛了，然后你才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那这是涉及到是什么？杀人罪章的问题，涉及到杀人罪章，这就不是堕胎罪章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认为说，人的时期是所谓的要一步露出全部露出，或者是食物的独立呼吸说的话，那这个案子呢就会变成什么？顶多是涉及到堕胎罪章而已。可是堕胎罪章里面不处罚什么堕胎未遂的行为，第一个他不处罚堕胎未遂的行为，所以如果说后来没有堕胎成功，那是不处罚的，OK， 所以这个例子就刚好可以让你了解到说哦，所以到底胎儿跟人之间的分界点在哪里？分界点在上礼拜我们所说的那个人的时期的时间点的判断，会依照你采取的许多上面的判断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OK， 这是第一个。那胎儿是从受精卵着床开始，这点不要忘记了。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就进入到各罪去分析。第一个是288条所谓的自行或是听从堕胎罪。这个条文是所有的以下的288到292条里面，这个堕胎罪章里面的基本构成要件，它是最基本的构成要件。其他的构成要件都是288条的变形，要么就是加重，要么就是减轻，那我们看一下288处罚是什么行为啊？立法者要怎么样来保护潜在的生命法益，就是这个胎儿呢？第一种情况，立法者想象的孕妇她自己动手，然后把胎儿给剁掉的这样的情况，孕妇自己动手把胎儿剁掉的情况，所以呢，她的行为方式就是行为主体当然是一个身份犯罪，一定要是怀孕的妇女服药，所以如果说她明明就没有怀孕，但她自己以为说自己怀孕了，然后想要把胎儿给剁掉，这个是什么？还记得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种子的问题，明明就没有这个行为主体的身份，但是误以为说自己有这个行为主体的身份。这是什么幻觉犯？记得吧？幻觉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啊？忘记了，有两说，对不对？有一说认为是什么不能未遂，因为他主观上面以为说什么他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主观上面以 闻说她是怀孕妇女，那故意是从主观上面的想象，所以既然她主观上面以为是怀孕妇女想要堕胎，她就有什么堕胎的故意，可是客观上面有胎儿吗？没有啊，所以就变成什么未遂，然后是不能未遂，因为客体不存在。OK， 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就当做幻觉犯的处理，就完全都不处罚，因为这种故意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故意。OK， 那这个如果忘记的话，就回到行动去复习。所以他行为主体一定是怀孕的妇女，怀孕的妇女。那用什么方法呢？服药或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堕胎，服药或是其他方法来堕胎。服药呢是没有问题的，去吃那个什么。IU486啊，或者什么其他一些组本，在科学上面足以认为是可以堕胎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使用的并不是科学上面足以产生堕胎结果的方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构成什么不能未遂。对，这是就是总则问题，你们再回去去复习。所谓的其他他法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只要是足以产生堕胎的结果，都算是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所以如果说孕妇她自己知道说吃了什么药之后会堕胎，那是前项的服用药品，这是前段的。那后段就是说，例如说用手自己捶自己的肚子，或是呢把自己冲去撞墙壁、撞墙或者撞那个桌子的脚，像这种东西都是算是合适的堕胎方式，或自己把自己当雪球一样滚下去这样子。OK， 那这第一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怀孕妇女她自己动手来，她自己亲自动手来，所以那个图像你要知道。你用图像记忆法，你就想象说，你怀孕妇自己捶自己肚子，或自己吃药，就把婴儿剁下来这样子。OK， 第二项是什么呢？第二项是所谓的听从他人堕胎，他的行为主体也一定要是怀孕妇女。不过第二项不是亲自动手去做，不是怀孕妇女动手去做，而是人家教他怎么做，然后他就单纯的不做，用不做的方式来加以配合。比如说医生跟他说。来，嘴巴张开啊，然后就把嘴巴张开啊，然后就把那个药吃下去。对，单纯的就是配合他人举动堕胎的行为，单纯配合他人堕胎行为。那立法者也把它视为跟自己动手来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妇女对于自己的胎儿有什么东西？保证地位啊，对啊。所以像这种呢，单纯的不作为听从他人的堕胎行为，或是单纯配合他人的堕胎行为，这种东西呢，因为它也是具有保证的地位的，所以跟第一项等价，对，所以它也是跟自己好像自己来亲自动手来是一样处理。所以如果是听从他人堕胎，就是所谓的配合他人的堕胎行为，他自己不是动手去堕，他是人家来堕他，然后他是单纯的配合而已。如果他自己都已经有积极行为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那就直接使用第一项就好了，不需要使用第二项。第二项一定是他没有积极行为，他是单纯的配合他人的堕胎行为。OK， 这是第二项。那第三项呢，是所谓的免除刑罚事由，是专门针对怀孕妇女免除刑罚事由。所谓的因为疾病或是其他防止生命上的危险的必要，然后去犯自行堕胎罪或是听从他人堕胎罪，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话，那就可以免除其刑。那免除刑的理由当然很好理解啊，为什么？你自己如果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话，你自己就陷入重大生命法律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就不能期待说你不要去做堕胎行为嘛，所以就可以免除其刑哈。可是免除其刑的法律效果其实对于怀孕的妇女还是非常的不利的。为什么？免除其刑意思是什么东西啊？你还是成立犯罪的，执行可以给你怎么样免除掉而已啊，对，你还是成立犯罪。所以第三项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为得不足啦，对啊。不过。那有人说，因为疾病或其他防止自己孕妇自己本身的生命的危险，然后去堕，把去侵害小孩的生命法益，这看起来像什么东西啊？紧急避难不是吗？看起来很像紧急避难。那如果说他不是，可是紧急避难可以干嘛？阻却违法啊！如果你用紧急避难的话，那就可以阻却违法。为什么这边只是免除其刑啊？那显然什么？这边跟紧急避难还是有什么本质上面的差别嘛？对不对？如果说你可以用紧急避难的话，当然就直接是用总则24条紧急避难就免除阻却刑、阻却违法啦。还需要用到第三项嘛？所以第三项一定是什么？通常学者在讨论第三项的时候，都会认为说它跟紧急避难是不一样的。那个紧急避难，那你说哪里不一样？学者上有讨论说，那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紧急避难要求是要怎么样的情况？限于紧急危难当中嘛，对不对？一定要是限于紧急危难当中。可是呢，288条第三项这里所说的生命上面的危险呢，即便你现实上面没有所谓的紧急危难出现，危难不是那么的紧急，但是只要有危难的可能性，就可以适用288条第三项，所以它等于是紧急避难的放宽，所以呢，法律效果上面也没有办法像紧急避难那么的优惠，到可以阻却违法的程度，所以就只能够免除其刑，这是有学术上面这样的说法啦。不过实务上面对288条第三项，其实根本就不会去用到它。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优生保健法，优生保健法的第九条。以前我们在学行动中有印象吗？优生保健法那边有说什么？如果怀孕妇女因为生了这个小孩之后呢，经济生活就会受于重大的困境，就会变得很窘，或者是说呢，自己的生命身体就会受到莫大的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容许什么孕妇去堕胎的？这时候是可以容许，就是那个优生保健法上面那个堕胎容许她去堕胎那个部分是所谓的主确违法事由，所以基本上现在实务上面不会去用到288第三项，288第三项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规定，实务上面还会用到优生保健法去考量说，如果说孕妇真的有生产的时候，生产之后会对自己生命身体造成重大危险的时候，那可以用优生保健法第九条来主确违法 ，OK。好，那这个是288条的问题。不过还没有结束，288条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说他没有处罚未遂犯，那问题就那就严重了。没有处罚未遂犯的意思是什么？只处罚什么既遂犯？只处罚既遂犯。那到底什么时候既遂？堕胎罪章里面以下的条文都是一样的问题。堕胎罪章里面没有处罚，除了291之外，其他都没有处罚未遂犯。那什么时候既遂啊？因为只有既遂才有处罚嘛。堕胎罪的既遂呢，基本上目前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所谓的杀胎说，你一定要把婴儿给完全的铲除，把它给杀掉才可以。所以，可是那个杀死他的地方呢，不限于是在母体之内杀，也有可能是你开始做了杀婴儿堕胎行为之后，那排出来之后呢，怎么样，就马上就死掉了。这一种当然也包括在里面。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它杀死，对不对？如果他是排出来之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呼吸，然后之后呢，才因为呼吸力道不够呢，才死掉。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认为是所谓在杀胎中说的这个学者眼中呢，就不算是既遂，因为他排出来之后还会呼吸嘛，那显然就变成什么人呐、啊，那显然变人呐、啊，所以你等于是他没死啊，等于是没死、啊，还可以呼吸啊，所以就是什么堕胎失败，这个时候只能够论堕胎未遂，那这个在288的部分是不处罚的。另外一说叫做所谓的早产说，早产说认为说呢，你不需要把婴儿给杀死，你把他杀死当然也是既遂没有错啊。但是如果说你让他提早排出来的话，所谓提早排出来就是早产，让他排出来的时候，即便他排出来的时候没有死，但是呢也是让他排出来了，所以呢还是可以论既遂，所以早产说的规范重点在哪里？规范重点是说，你不但不可以去侵犯胎儿的生命发育，你也不可以剥夺他。应该是说他继续待在子宫里面的权利啊，去吸收养分这样子。你让他早点排出来的话，那还是侵害到还是有侵害到生命发育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处罚论既遂。所以这个是一说是杀害，一说一说是早产说。那你说两说的差别在哪里？两说的差别就在于排出来之后，一说认为说如果排出来之后还有几秒钟的呼吸，那显然是什么没有杀死他，所以依照杀害说就是变未遂。那可恶，排出来之后，你现在还有几秒钟还在呼吸，我再拿枕头闷死他，那个部分就变什么杀人，因为他有几秒钟的呼吸，显然已经过了什么最严格的什么人的时期的那个独立呼吸说那时间点嘛，所以不管你到哪一说都是什么人啊，你知道吗？拿枕头把他闷死就是杀人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早产说，可是前面那个堕胎罪的部分是什么？是未遂，因为他没死，堕出来之后没死，他是死于后面的闷死的行为。那如果是早产说呢？早产说的话，基本上你让他排出来的时候，不管他有没有呼吸，他都已经怎么样堕胎既遂了，因为他提早排出来，但是堕胎既遂了之后再把他闷死，杀人既遂罪，然后两个再去竞合，所以差别在前半部的那个堕胎到底是未遂还是既遂。那288堕胎未遂既遂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哦，为什么？因为288只有处罚既遂，288只有处罚既遂。OK， 这个是关于胎儿的那个。生命法医的什么时候既未遂的认定，有所谓的杀胎说跟早产说。那我还记得以前林茂生老师出了一题，他有写过文章，他出一题说很恶心，在那个台大法研所一个题目，他说呢很长乐乐等的题目，他分三种方式杀。第一种方式杀堕胎嘛，就用什么机器就伸进去，然后把那个头剪成碎片，对，把婴儿的头剪成身体啊，全部都把它剪成碎片，开始搅啊搅啊搅啊搅、啊，就搅成碎片这样子，然后排出来都是碎片。那这个不管你到哪一说都是什么，都是既遂啊，排出来都是碎片的，对啊，都是既遂啊，是没有问题的。啊，他死在哪里？死在身体里面，死在母体里面，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是标准的堕胎既遂罪。啊，第二次他又帮那个另外，因为他是开那种黑心诊所，对，然后第二次呢又帮另外一个孕妇又来了。这次呢他想说呢，上次那个用那个把它搅碎那个太残忍了，对，这次用水浇， 所谓水胶就是用一种什么水的渗破技术就可以把胎儿给淹死还是什么的。对，用水胶之后呢，这次出来很顺利，这次出来他就死掉了。虽然有排出来，然后排出来，但是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死胎 ，OK， 但是也没有问题嘛。第三种情况是说用水消，但是水消第三次的效果不是很好，就排出来还有呼吸，排出来还有呼吸，那这里这边就有争议了。排出来还有呼吸就表示什么？他依照杀害说的看法的人，他就没有认为说这个堕胎没有成功，因为排出来还有呼吸，显然没有在母体里面，或是堕下来马上就死掉，没有，他还有呼吸，所以就是未遂不处罚。依照288的话。可是我是依照早产说的话，让他提早排出来就算了，不管他有没有呼吸，就算堕胎既遂罪，那这部分就会产生堕胎既遂罪跟杀人罪的相竞合。对，当然下一个动作就是拿枕头把他闷死啦，通常都会再接着考虑这个问题。对 ，OK， 所以这个是288条。那这个堕胎罪的既遂罪在之后的290、291跟290条跟291条也是一样的标准，我就不说了。OK， 好，下一个条文290条。290条跟289条是所谓的加工堕胎罪。加工堕胎罪这一条跟前一条不一样，前一条主要是在规范怀孕的妇女，第一项嘛，对，主要是规范怀孕。除了第二项之外，第二项是怀孕妇女听从他人之后，还是在规范他人，不是，也是规范怀孕妇女没有错，只是说他不是怀孕妇女自己动手做。但是呢，289条呢是规范，主要是规范那个堕胎的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医生啊，主要是规范堕胎的人。289第一项说呢，受到怀孕妇女的嘱托或是得到她承诺的，使之堕胎呢，这个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所以呢，帮妇女受到怀孕妇女的嘱托或是得到她怀孕妇女的承诺去帮她堕胎的话，这个就是加工堕胎罪，这一条就叫加工堕胎罪。那这个部分，什么叫受嘱托，什么叫得承诺，这个跟前面的275条的加工自杀罪是一样的判断。一样的判断标准，那个嘱托承诺一直都是相同的，所以在那边275的嘱托承诺的要件，通通在289条这边通通都有适用，所以你适用上面也小心一点。第一个一定要是什么明示的嘱托或承诺，第二个一定要真挚严肃的嘱托或承诺才可以，不是这边开玩笑的。对，你不爽就把它剁掉，就把里面胎儿剁掉啊，就还是真的把里面胎儿给剁掉，但这种情况下就不算。对。OK， 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回去看275条的那个构成要件就好了。第二项呢是所谓的加重结果犯，就是加重结果犯。你虽然是得到妇女怀孕妇女嘱托或承诺，然后去帮她实施堕胎行为，但是因为堕胎行为本身呢，对妇女而言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动，对妇女的身体发育跟生育发育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动，所以带有所谓的典型危险性。所以基本的构成要件行为是289条第一项的那个受嘱托得承诺而帮妇女堕胎。但是呢，却不小心，这是故意犯罪没有问题，但是却不小心产生了什么妇女因为这样的你的堕胎行为产生了这样的死亡或是撞伤结果的话，那两者之间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依照实物看法，两者之间有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面也可以预见得到说，啊，他做这样的堕胎行为有可能会致妇女于死或致重伤，这样就可以符合17条的加重结果犯的要件，就可以连带的连到这边的289条第二项，就落于所谓的加工致重伤或是加工致死罪。OK， 这是第一项的加重结果犯。那关于加重结果犯的要件，你回去一定要再复习一次，对，不然考试的时候就忘记怎么写。第一个要件是什么？基本构成要件要怎么样？出于故意嘛，对不对？第二个，对于加重结果要有什么过失啊？第三个是什么？实物的基本行为跟加重结果之间要有什么相当因果关系？那学术上面是把相当因果关系用什么来取代？危险的风险实现关系嘛，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对于那个加重结果的预见可能性，预见可能性，那实务是认为是一般人可以预见得到就可以了，是客观的预见可能性。那学术上面认为说呢，对于加重结果部分，一定也要什么行为主观上面能够预见得到，依照他的能力，他可以预见得到才可以。OK， 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回去复习总则。你会发现，在刑法分则里面有很多很多加重结果犯，对，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就要赶快回去复习。OK， 这是289条，下一条290条呢是所谓的意图盈利加工堕胎罪。290跟298呢是黏在一起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290的构成要件，它是差别在哪里？它多了一个意图盈利的这样一个意图。对，那不要忘记了，意图是在故意之外的什么特殊的主观不法构成要件要素。你除了检验故意之外，你还要另外再检验意图。所谓的意图就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的意思。 所以你是出于盈利的目的去做289条的加工堕胎罪的话，就会适用到290条的这个意图盈利而加工堕胎罪。二九零叫意图盈利而加工堕胎罪，前提是要以多出来的，它跟二八九的一个差别在于说，它多出来一个盈利的意图，就只有这样子而已。那第二项也是加重结果犯，那因为多了盈利意图的话，立法者其实你会看到刑法分则里面有很多条文，它都有盈利的意图。盈利意图就是说我为了要赚钱的目的，然后我去帮别人去做这样的堕胎行为，通常是那种地下的那种造厂私人诊所啦，对啊，然后妇女就跑过来嘛，对不对？妇女跑过来，跟他说医生，请帮我堕胎。那因为是妇女主动要求啦，所以是什么受到妇女什么嘱托啊，然后帮她堕胎啊。所以堕胎医生通常都会成立289条，但如果他是开诊所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什么？再追加一个290条的什么意图盈利，因为就是为了帮别人堕开诊所，就帮别人堕胎谋取利益嘛，所以就会盈利的意图。那你会发现刑法分则里面有很多很多盈利意图，都是变成什么加重罪责要素。它本质上面290这个意图盈利加工堕胎，它本质上面还是一个什么标准的加工堕胎行为啊？他只是因为多了一个盈利的这样的目的，就被立法这个加重处罚，所以他跟他侵害法益都是什么胎儿的生命，这点是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290那个意图盈利，那个盈利意图仍然是所谓的加重罪责要素，它不是一个不法要素，它是加重罪责要素。所以如果有一个没有这种意图的人跟他一起去犯罪的话，那应该是要用31条第2项的处罚来处理，用31条第2项的处理。OK， 这是290条的意图盈利。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291条。291条是所有的堕胎罪章里面最重的犯罪，也是唯一有处罚堕胎未遂的犯罪，也是唯一有处罚堕胎未遂的犯罪。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是最重的犯罪啊？因为它是291第1项，它是未受怀孕妇女嘱托或得其承诺，然后就给它堕掉，所以它一定是什么没有经过怀孕妇女的同意，就私自对他人进行这样的堕胎行为。所以之前呢、啊，在那种大陆常会发生的什么，把胎儿、把孕妇的、把结腹、不是把怀孕妇女嘛，对不对？把肚子剖开，然后把里面的活胎取出来，对，像先把迷昏，然后再把他那个胎里面胎取出来，这就是先吞过波，对对，那个好像有部电影是这个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天呢，就大家在放电影，然后在看，我说。那时候那个警大那个洪文林老师在我们上面没上行政法，其他上课蛮无聊，然后呢他就上行政法，然后呢他就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在那个因为上课，其实美其名上课，其实都是电脑里面好多影片这样子，对，那觉得我当很闲这样子，有没有吧？你要当兵就当法律官是最闲的，对，男生加油，对，你要当兵就当法律官，不要去当大头兵类的，对，然后就每天都要看电视这样子，然后就下载很多，学长都下载很多那个电影藏在那个硬盘里面，对，然后就最后一堂课嘛，我们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们想看电影，对，然后洪文林老师看起来就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就是你平常很难跟他哈拉哈拉，所以上课又无聊，所以大家都不敢说话这样子。其他老师我们就跟他说，老师我们来看电影，他们就说好，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上课，对，然后洪文林老师就不敢这样说，因为看起来好像还蛮认真的样子，对，所以我们直到最后一堂课跟他说，老师我们想看电影，说看电影。好啊，因为有3节课，他一直都上3小时。他说：“那等到最后一节再让你看吧。”都已经最后一堂课了，然后撑到最后一节。好好，我说最后一节好、啊，然后我们就打坐。然后最后有好多好多电影，然后我们就问老师说：“当然是要以老师为优先啊，对不对？”老师你想看哪一个？他说：“然后看。”有很多其他正常的喜剧片，像那个时候是流行什么东西啊？那个台湾那个哦，《复活七日》。对，像我们的老师就说我要看复活七日这样子，就是比较正常一点。或者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啊？通天圣诞狄仁杰，对，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那个电影，我们都有这样子。他就这样看一看，他说我要看有部电影叫做《生胎火锅》，生胎火锅，然后后面挂号很恐怖哦，这样子不知道谁下载的，后面有挂号，对不对？就是你机上面下载都会这样挂号。那我们就说老师，你觉得你要看这个吗？对，然后老师就说对，我要看这个，然后就看。哦，好恶心！那限制级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怀孕妇女发生车祸，然后整个都是血，就是血，就是血。对，我其实觉得那部片是一个变态片，对，都是血就算了，对。然后之后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杀人魔，专门在剖人家肚子，然后拿人家小孩直接剥出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可以想象到时候后面就一定会有那个画面嘛，对不对？就直接剖掉，对。那个杀人魔就杀了好多人这样子，然后杀人魔是喷血啊，爆血管啊。这什么烂片，从头到尾都是在那边喷血就对了，对，然后就觉得很恶心，而且那是，就 早上第四节课要吃饭了，对，之后那节课我就不想吃卤肉饭，或是那个番茄酱之类的，对。然后呢，洪丽老师就说，你可是这样一节课啊，你不可能把它放完啊，对不对？因为片长那么短，60分钟就结束了。然后老师就说，快转快转，转到那个就是开始破开那个场景，我们就觉得老师很变态，对，老师平常看起来是一个就是非常震惊的人啊，怎么会忽然这个看到这种片子，然后说要看这种片子，然后又说快转快转，看到那个要切开刀子然后取出来那个很多男生不敢看的，就觉得很恶心，真是恶心啊，就是说这是怎么很恐怖，这真的是很恶心，对，可是老师就是然后好像老师的私底下是这个样子，对。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对，反正就是未经妇女同意。对，291条之所以最重处罚，是因为说它是未经妇女同意。你看288是什么？妇女自己堕，那妇女自己堕，其实多少都会有期待可能性上面减轻的考量啊。那289是什么？医生处罚是医生的行为，或者是处罚是一些堕胎人的行为。但是堕胎行为人的行为，它是受到什么？怀孕妇女的嘱托跟得到她的承诺啊，所以呢，违法性上面既然有受到嘱托跟的承诺，好啦，稍微减轻一点。可是291是什么？291是完全都没有经过妇女的同意就对她实施堕胎行为，所以当然是最重的构成要件。OK， 所以你只要知道说那个她是没有经过妇女同意为前提就可以了。那第二项当然也是加重结果犯了，这没什么特殊的。那要注意的是，要记得哦，堕胎罪章里面唯一一个有处罚未遂犯的就是291条，就是这个最重这条第三项。有什么堕胎未遂罪？有什么堕胎未遂罪？那继未遂的认定，当然就跟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煞胎说还是早产说会有差别，会有争执。OK， 这是291条。那以上呢，288、289、290、291这几个条文是实害犯罪，都是要以胎儿既遂为他的既遂的前提要件。OK， 292为什么说他是抽象危险犯呢？你看他要怎么说，他构成要件怎么写的？他说呢？这个用文字啊、图画啊，或是其他方法啦、公然的去所谓的其他方法，法律解释的释义学上面，还有法学方法论上面的，如果说呢有所谓的概括规定，那在这个概括规定前面有已经暗示你一些比较具体的行为的时候，那后面那个概括规定基本上本质上面也要跟前面的列举出来的那个本质上面是要相当的，性质是要相当的。所以他说292说呢，以文字、图画。或是其他方法，就是文字、图画以外的其他方式，但是它要造成的后果，所能够达成的效果，应该也是要跟文字、图画一样。为什么用文字、图画？公然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或是这是前段第一种类型，是这样子，用文字、图画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后段是什么呢？后段是说呢，你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公然，所谓公然就是不特定多数人可以共进共闻的情况，这是一定要背起来的，对，或是特定多数人。的共进共闻，不特定或特定多数人可以共进共闻的情况下公然，或公然怎么样呢？介绍自己或他人为堕胎的行为，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图像是什么？前半段什么？用文字图画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电视上面在播说教你怎么堕胎，那个综艺广告是什么？那叫什么广告？之前不是很好笑的广告吗？那是什么中医啊？就是会放一个骨骼的那个，然后在那边一个老医生在那边讲话，那个什么烫铁啊，然后什么的东西的，对对对，那个广告，如果把它改成不是放骨骼，改成婴儿的子宫模型，对，然后里面有婴儿，然后在那边教你说，你看，先用这个夹子，然后手插进去，然后开始搅拌。对，他如果在电视上面播放的话，这就是很明显的292前面的所说的用文字图画，这是图画，这叫图画，用图画的方式呢，公然。大家都看得见，用电视传播出去，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在电视上面教人家怎么堕胎？因为就是因为这边有处罚，而且会有处罚，对啊。或者是说呢，你在那个什么广场上面去散播说堕胎100招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下，上面写100种堕胎的方法，像这种情况下都会是构成292条。那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你在网络上面，你的部落格上面教人家怎么堕胎，会比较减轻痛苦，小心一点啊。292在这边啊，你也是用文字图画公然，因为网络是一种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嘛，对不对？除非那个网站是说现有堕胎经验者可以进入，然后就经验交流分享，或者是然后是没有堕胎的人就不可以进入，或者是设有什么账号密码之类的，是没有阻隔某定的人进去，否则网站上面的情况都是被实物认定是公然的状况，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所以跟后面的公然无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一定是用文字、图画或者其他的方法，这种其他方法就是可以大量散布出去，让大家都看得到这种迅速散布出去的这种情况，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对 ，OK。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那你说 那个脉搏他要的可不可以做广告？那脉搏他要的如果做广告，会不会构成这里所说的公然介绍堕胎的物品罪？基本上这边要考虑到是容许风险的问题啦，要考虑容许我们这个社会容不容许说呢，你去，当然卖堕胎药这一点，卖堕胎药的人当然不会用292条来处罚，为什么？它是容许风险啊，对啊，它是容许风险啊，所以堕胎药是一定会存在的，那卖堕胎药的行为不会因为有292的关系就单纯受到处罚 ，OK？ 可是如果说呢，他自己是自己偷偷卖就算了，他如果大张旗鼓说我这边有卖堕胎药。就很危险，就有可能用到292条的处罚。后半段是什么呢？公然介绍自己或者他人的堕胎行为，堕胎之或他人为堕胎之行为，意思就是什么？自己跟别人说我很会堕胎，来找我。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啊，我会堕胎啊，你去跟你那个怀孕的朋友说了，我来我这边堕胎就不会痛苦。可是这有药界上面限制，必须要是在什么不特定或特定多数人可以共进共闻的场合。对，所以这个公然的药物是很重要的。你私底下去跟人家介绍说，哎，我跟你讲，我上次堕胎用了哪一个药物还不错，对，没有什么痛苦。这样私底下讲当然是不会构成292条，因为292已经是什么在公然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为什么限于要用文字、图画还有公然这三个要素来限缩这个罪的处罚范围？因为它保护的是什么？不特定多数的胎儿的生命发育，它保护是不特定多数。前面的288、289、290、291这几个犯罪。都是堕的都是什么具体的特定的那个怀孕妇女胎，就是那个子宫里面的胎儿。但是292条，你看它构成要件是什么东西？它构成要件是你只要用文字、图画或其他方法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那只要有人看到就会怎么样？去效仿啊！只要有人看不到就会去怎么样尝试一下、啊？所以它避免的是什么？避免的是看到这些文字、图画或其他方法的那个资讯的接收者、资讯接受的妇女。他会去起而效仿他去对于自己体内的胎儿去做堕胎的行为，所以你会发现说、啊、公然那就是什么好多潜在的怀孕妇女都有可能有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去看得到，那他们去看得到的时候就有什么效仿的堕胎的危险性，效仿堕胎，那他们肚子里面小孩就胎儿就不保，所以这个是保护潜在的不特定多数的胎儿，就是保护潜在不特定多数胎儿会有被堕掉的危险性，所以你会发现292它是一个很前阶段处罚哎、欸。他在妇女还没有动手的时候就处罚了，妇女还没有动手的时候，甚至是什么，在妇女甚至都还没有接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他只是散布行为，只是散布这种公然散布这种堕胎方法，他就处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前阶段的处罚。那有没有必要处罚到这么前面，就会有争执，就会争执。那不过这是已经是立法论上的问题啊，所以在考试上面，人家要去注意要说，他是不是使用公然的方法，用文字图画去介绍堕胎的方法或是物品，或者是介绍自己。跟人家介绍自己，说自己是适合堕胎的人选，像这个样子就会构成292条。那这当然包括网路的情况。好，那这个是堕胎罪章，我们就说到这边。好，就进入到下一个侵害身体法益的罪章。基本上呢，我们在进入到每个罪章之前呢，都会来做个鸟瞰，对，所以请大家先翻法条，伤害罪章在第23章，在第23章，这个罪章里面呢，其实你在学习的时候啦，然后每个罪章都有它比较重要的类型跟比较不重要的类型，就不重要的类型就是功利点，就是考试取向上面比较不会考的类型啦。这个罪章里面比较重要的，当然都是集中在有几个法条，277条就是叫普通伤害罪，另外是278条叫做重伤罪。考点在于277跟278怎么分，也就是重伤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重伤定义在什么？这两个条文是最常考的，是这个罪章里面最常考的。另外一个也很常考的是所谓的284条过失伤害罪，过失伤害罪。大概就这几个条文啦、啊，那其他的其实不常见，其他的不常见。不过不常见不代表就不重要，不常见不代表就不重要。这个罪章里面的最基本条文，也就是基本构成要件，藏在哪里呢？藏在277条普通伤害罪，普通伤害罪。278条重伤罪，当然就是普通伤害罪的加重构成要件，它的加重构成要件。那277的减轻构成要件在哪里呢？在279，它是义愤伤害。所以跟杀人罪的跟义愤杀人罪一样，279也有处罚所谓的义愤伤害的行为，那它当然也是277的减轻构成要件，还是277的减轻构成要件。 那另外一个277还有另外一个加重构成要件，就是280条，就是伤的人对象呢是直系血亲尊亲属，就好像272的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一样，这边要处罚伤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话，也是怎么样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也是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OK， 所以基本上你从277可以衍生出去往上加重，就是278重伤，或者是280伤害直系血亲尊亲属，往下减轻，往下减轻就是什么？279的一分伤害罪，就是279的一分伤害罪，所以这几个条文之间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加重跟减轻之间的关系，在学习上面要先这样比较好学，这样比较好学。那剩下的条文呢？282条，你也可以说啦，是一个伤害罪的减轻构成要件，它也是一个减轻构成要件，它跟279一样，一分伤害一样，也是一个减轻构成要件。不过大家就是从277到282，可以277到282可以画这样一个分界。从283条开始，又是另外一群伤害行为，又是另外一群伤害行为。它也是伤害行为。我所说的是283、285、286，这三个罪本身其实它本质上也是伤害行为，只是因为说它用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它用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所以立法者特别把它单独出来做一个这样的伤害类型来处理。对，那不过基本上它本质上面还是伤害行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罪章里面基本上就是保护他人的身体法益，保护他人身体法益，免于受到免于身体法益受到他人侵害，免于身体法益受到他人侵害。不过针对于保护身体法益，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叫做所说的侵害到他人的身体法益呢？把人家头发剪掉算不算是构成伤害罪？把人指甲剪掉，这两个行为的特征都是什么？被剪掉的东西会就长出来是吗？师父以前很好笑，师父在讨论毁损罪，就把人家说把人家轮胎放弃算不算是毁损行为？既然以前有见解说呢，放弃啊，再打气进去就会再饱满起来啦，所以就不算是毁损行为，就没有治病不堪使用，白痴啊！对啊，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说，在人家那个门上面泼油漆算不算是那个毁损行为？一样道理，他就说那油漆哦，擦掉就好啦。像前阵子有个那个举光炮兵在这上面。那个鸭，就是那种涂鸦，就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半夜会跑到别人什么建筑物或者什么地方去画画那种情况，然后画就是那种很皮又皮那种文字，对。然后隔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画了，我都很好奇耶。那些人都不会被人家发现，你们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到底是什么时候半夜跑出去画画，人都不知道这样子。不过反正回到这边来，伤害行为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伤害？有侵害到他人的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有侵害到他人的身体法益。基本上那要看你到底是保护身体到什么样的程度，目前有两种说法，那这两种说法就会影响到它会不会构成277条轻伤罪，277条轻伤罪。第一种说法呢，是必须要是让人家的生理机能产生障碍，让他的生理机能产生障碍，这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生理机能障碍说，生理机能障碍说，它着重的重点是机能，机能是日本话啦，台湾话大家都讲功能啦。对啊，着重是身体运作的功能，只要身体运作功能没有受到影响，身体运作功能没有受到影响，就不算是有伤害结果，就不算是有伤害结果，就是不算是有法益侵害结果了。OK， 那你想一想看，什么叫身体功能受到影响啊？你说把人打，结果怎么样？红肿，打一巴掌就红肿，红肿表示什么？为什么会红肿？这边有没有逆学习的？有哎、欸，我之前就有一个，我上科拔所的课，然后就是有医生，所以我每次都很喜欢问他们问题，尤其是刚才那个堕胎罪章有没有问他们医生最准的，对啊，然后这边上岸就帮你可以问，对，大家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奇怪的重伤类型，红肿可能是表示你身体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所以它才有红肿反应嘛，对不对？所以可以说你的机能有受到影响，不过再严重点啊，像什么一颗肾不见啦、啊，好像查理哦，对啊。你知道我讲什么吗？现在不红了啦，对啊，前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红，对，我就觉得还蛮翻白白痴的啦，对啊，什么肾脏不见啊，腿断啊，像这种东西当然都很明显啊，为什么腿断了，肾脏不见了，哎、欸，一根手指都不见了，那你一个部分的功能当然就受到损害啊，对，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边际案例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拔人家一根头发，没有错，还会再长出来。而且也不会妨碍到其他的头发继续生长，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没有所谓的生理上面的功能受到损害，没有生理的功能上面受到损害，所以它不会是 障碍行为，还不会是障碍行为，这是生理机能障碍说。第一种说法是所谓的身体的完整性说，完整性着重的除了功能之外，当然功能障碍也算是伤害啊，不过它还多出来一个，它保护范围更广，多出来一个所谓的身体的完整性。所谓的身体完整性，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就是所谓的皮肤的组织啊，对啊，只要是皮肤的组织有发生改变，就是皮肤表面上面组织上面有发生变化，基本上都算是伤害行为。所以把你的头发，你那根头发的那个毛囊上面那根头发就不见了，所以完整性就会缺了一根头发，所以当然也是伤害行为。人家指甲啊，指甲不见了那部分，当然是什么皮肤的表层面组织里面某部分就消散到空气当中，所以那部分当然也算是，当然也算是一个伤害行为了。如果你采所谓的身体的完整性说的话 ，OK。可是我们现在的食物是采取所谓的机能障碍说，是采取机能障碍说。这里有一个36年的司法院的这个解释啊，它是针对拔头发的。他说拔头发呢不会成立，不会成立那个302条第一项的强制检举的强制罪啦，对，他只会成立违警拔发，违警拔发是一个行政处罚，对，所以他认为说这边没有拔头发，没有刑事不法的问题，没有刑事不法的问题，显然是采取所谓的机能障碍说 ，OK。那我们来看一个 Q 好了，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争议性问题，他说。对于怀孕妇女的堕胎期间所做的行为，那导致胎儿出生之后变残废，例如说一只手不见啊，一只脚不见啊，这种通常都是用民事上面的侵权行为来处理啦。对啊，那如果是涉及到刑事的部分呢，可不可以论以伤害罪啊？那不要忘记，伤害罪跟杀人罪一样，都是保护什么人呢、啊？都是保护人呐、啊，它不是保护胎儿的，没有处罚胎儿的伤害行为。我们刚才看完的堕胎罪章，就发现没有处罚胎儿的什么过失堕胎。没有处罚伤害堕伤害行为伤害胎儿的行为也没有处罚，对，所以你要处罚到这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在怀孕妇女怀孕期间对她做了一些拳打脚踢行为，导致胎儿出生之后变残废畸形，这种东西可不可以就只能够论以什么？顶多只能考虑什么伤害罪？可是可不可以论以277条的伤害罪或是278条的重伤罪呢？基本上目前多数说是下面那一说否定说，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了。行为客体到底是人还是胎儿，要以什么时间点为准啊？当然是以行为时为时间。你行为，你开一枪把想要把人家杀死，那你杀到是到底是人还是到底杀到是动物，要以什么开枪行为为准嘛？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行为时，你的行为客体的对象到底是胎儿还是人，在你行为时就要决定，在你行为时就要决定。所以你在怀孕妇女怀孕期间对她拳打脚踢或是给她下药，导致说她产生出来的胎儿变畸形或是残废，你做了上胎那些拳打脚踢或是下药的行为的时候，基本上胎儿生出来吗？还没有，她还是什么刑法上面的什么胎儿啊，她不是人啊，所以就不可以用什么277伤害罪来处罚，就不能用277伤害罪来处罚。那你看不能够用伤害罪来处罚，那、我们的刑法里面又没有处罚什么伤害胎儿的行为，这里就不处罚哦。那胎儿说自己衰，我只能够出来之后呢，叫我妈妈帮我请求什么民法上面的损害赔偿金、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金，我选还不一定要得到，因为你要举证。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质疑啊，所以才会上面那个肯定说出来，然后他就开始凹，他说呢，对于躯体功能，胎儿躯体功能是不是有所损伤，一定是要等到那个胎儿跑出来体外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才可以看得到。在你行为的时候还看不到，在你行为的时候，你是生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天啊，他竟然是一个残废，对。可是在你去，还在你伤害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显现出来这样一个残废现象，这样你出生之后才看得到的。所以既然是你出生之后才看得到的这样的残废现象的话，所以当然是要以什么出生之后才视为是什么残废的开始啊。所以那个部分他已经是人了，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人了，显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人了，那就可以论以伤害罪。可是那逻辑上面怎么有点怪怪的跳跃？对他，总而言之，他就认为说。跑出来之后才看得到那个残废的现象，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人，那这样就用伤害行为。可是这说显然违反了什么行为跟行为客体同时存在的这样一个要求，对啊，行为客体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定是要以什么以行为时为判断基准，一定要是以行为时为。在目前比较多数的看法还是采否定说，还是采否定说。好，那这是277条，277的构成条件很简单，它就是伤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所以重点在于说什么样叫做伤害。那这个部分你要去思考到说有所谓的生理机能障碍说跟所谓的身体完整性说，那目前的多数说跟食物间接是采取生理机能障碍说，一定要是生理机能有受到障碍，功能上面的功能上面的减损才可以。那下一个我们看它的加重构成要件就是278条，278说什么呢？278说，它对刚刚的277第二项有处罚， 加重结果犯哦，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叫什么？伤害致死或致重伤的加重结果犯。好，二七八是使人受重伤，处五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蛮重的。不过二七八的行为是什么？必须要是重伤行为，还有产生什么重伤结果啊？那什么叫重伤呢？二七八看不出来，你要去看第十条的第四项。那请大家翻到第十条第四项。当初我在上刑总的时候，没有把解释立法解释放在刑总，是因为说想到说，反正之后刑分还会再讲一次，那我就直接放在刑分讲。第十条呢，叫做立法解释，叫立法解释，它里面有规定有很多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当然是在解释刑法本身里面的某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啦。所以有时候你要回过头来看第十条，例如说什么是性交啊，什么是重伤啊，就规定了第十条。第十条第四项说呢，什么叫重伤呢？刑法本身的重伤就是左列的伤害行为。哦，就有这么多款啊，我其实还蛮好背的。为什么呢？你看第一款叫做呢眼睛款。所以呢，毁败一目或二目之势能，不是毁败，毁败或严重减损，我念了九八条，毁败一目或二或严重减损一目或二目之性能。那什么叫目啊？目是眼睛啊，所以中文不好的人不能念法律，因为觉得非常痛苦。对，毁败或严重减损一目或二目，那目指的是眼睛，所以把人家的眼睛的打瞎了，当然是没有问题啦。所谓的毁败是什么意思呢？毁败就是完全丧失功能而言，毁败这指的毁败，要完全丧失功能，这就是毁败。完全丧失功能很毁败，所以眼睛瞎掉了，当然就叫做毁败啊。即使你的眼球还在，但是你完全看不到，那也是类似的毁败。或者是呢，视力呢只剩下正常人的万分之一，那跟瞎子是一样。对啊，所以也算是，虽然你没有完全不见，不是零，但是你剩下正常人的万分之一，那还是跟瞎子一样，所以可以算是毁败。OK。如果大家熟悉旧法的话，你就知道说，在2005年7月1日，它其实它有修过，哎，它有修过，哎。它本来条文是什么？本来条文是毁败一目或二目之势能，也就是说，本来条文没有严重减损这四个字，没有这四个字。那你说啊，你有严重减损？什么叫严重减损？严重减损就是说呢，例如说视力只剩下一般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只占一般人三分之一，这当然就是什么严重减损嘛，看起来就是几乎都看不到，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个影子在那边晃来晃去，但是还看得到，但是就只感觉到光，有个影子在那边飘来飘去，好像是鬼，所以这鬼跟人分不清楚。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严重减损。可是以前没有严重减损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有什么差别呢？我现在讲以前的实务见解。在旧法时期的实务见解呢，一二三四五这五款都只有毁败，比如说一目或二目啊，或是耳朵啊、听觉啊，或是语言、味能，或是嗅觉啊，或是什么一只以上的，就是四肢里面缺了一只啊，像这种东西，以前只有处罚毁，只有到达毁败的程度才叫做重伤。那你说，那如果没有到达毁败的程度，可不可以绕道到第六款？第六款说什么呢？他说，其他对于身体或是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难治的伤害，可不可以用第六款来处理刚才的视力剩下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毁败要怎么样，完全看不到。那第一款说完，第一款以前的第一款是要说毁败一目哈，例如说一只眼睛完全看不到才可以用第一款。那我如果是一只眼睛只剩下视力剩下三分之一，我可以用第六款啊，因为剩下三分之一，那表示什么？重大不治或难治啊，这当然是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不治或者很难治疗的损害啊。重大不治就是说，第一个身体上面有一个重大的损害，这叫重大性；第二个不治或难治性，意思就是说，这个在依照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没有办法救了，对，没有办法治疗了，这叫不治。难治是什么？是可以治疗啊，不过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这种手术，所以叫做难治。对，或者说要花费很大力气。有可能会令你很高的生命危险性才可以把你救了回来，像这种情况叫做难治，所以有重大性跟所谓的不治或难治性这两个要件的要求。那如果你是视力在旧法的情况之下，视力剩下三分之一，我们的实务旧法的实务见解认为什么？旧法实务见解认为说，一二三四五款既然已经是所谓的列举规定，所以如果你有符合一二三四五款各款所描述的那个身体缺陷的时候，就不可以再用第六款，就不可以再用第六款。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受伤部位是眼睛，那除非说什么，你有符合第一款，因为第一款是规范眼睛的嘛，除非你有第一款眼睛已经到达毁败的程度的话，才可以视为是重伤。你不可以什么用第六款，因为第一款已经告诉你它是规范眼睛的情况，所以所有眼睛伤害的情况都要用第一款来处理。 不可以再用第六款。所以第六款的其他身体或健康，意思就是说排除一二三四五款的那些器官以外的情况，才可以使用到第六款。这是我们食物一贯的见解，一贯见解。所以刚才那个眼睛被人家打到剩下三分之一的视力，就不能够什么用第六款？为什么？你眼睛相关的器官的伤害已经规范在第一款，但第一款以前只有什么鬼拜，就是要完全看不见才可以使重伤，然后你又不能用第六款，所以他只好自认倒霉，用什么二七七的伤害罪。如果不是重伤的话，但是有功能减损，那个就是277条伤害罪的处的规范的范畴。所以二七七跟二七八的分界就在于，一个是轻伤，一个是重伤。那、重伤定义在哪里？在第十条第四项。所以你要论重伤，你要符合第十条第四项这六款的要求，这六款的要求。那立法者在2005年的时候觉得这样的现象非常不合理，为什么？三分之一大概也没救了啦，对啊，假设啦，假设三分之一也快看不见，只看到光而已啊，他没有到完全丧失，但是只看到光有什么用？所以他就增定一个，在各款有没有？你会发现他说一二三四五款就加进来一个严重减损。所谓的严重减损呢，就是它的功能呢受到严重减损的意思，功能受到严重，就是它才功能取向的解释方法。所以视力剩三分之一，当然说是严重减损的。但是如果是轻微减损，或是比较中度的，还可以救得回来的，那就不算是严重减损。这是要比较具体个案去认定，比较具体个案去认定。OK， 所以呢，以前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严重减损这样一个新增的这样文字进来，为的是要弥补说以前旧法底下实物见解的这种不当的这样一个见解。对，什么以视力剩三分之一不算是重伤，只看得光哎、不算是重伤，因为第十条第四项的第一款要求要毁败，然后依照实物见解，这个是眼睛，所以只能用第一款，又不能用第六款，对，所以这样实物操作下，逼着立法者就只能够透过修法，修法就是对立法者对于实物见解的强暴行为啊，就是我直接把你规定这样子，你就要用，对，就不行，说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第十条第四项重伤，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会加入那个严重减损这四个文字，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那现在修法之后呢？修法之后，食物还是一样哦。如果你有符合一二三四五款的器官的时候，你还是只能够用一二三四五款。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是涉及到耳朵，一只耳朵被割下来了，那就一定要符合什么第二款的毁败或是什么耳朵的听觉严重减损，你不可以再用什么第六款，不可以用第六款。OK。好，那这个是关于第十条第四项的这样的重伤的这样的解释，还有它实物的见解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下一部分我们就来想说，那总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伤吧，对不对？什么叫什么叫重伤？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实物的案例，对，其实判例啊，告诉我们哪些情况叫重，这是要类型化的，这叫类型化。第十八页下面的第一个30年这个判例，他说什么呢？他说呢，那个上臂骨头呢，虽然被人家折断了，但是呢，医治的结果呢，还是可以撅起来啊。只是说呢，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生龙活虎这样撅，所以呢，只可以认为是所谓的减衰机能跟所谓的毁败犬肢机能，就是整个上臂就不能动了。这个是有差别的，这是有差别的。OK， 后面告诉你，如果维持食物一贯的健康，他就说什么毁败一只以上的机能，既然有专款的规定，指的就是第四款的规定，就是第十条、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那么伤害四肢的这样一个伤害行为呢，一定是要有毁败情况为限。那同条第六款，他说其他身体部位不大，不包括那这个上肢的情况，因为上肢已经规定在第四款了，所以第六款呢就不可以用。这是以前的食物见解，不过这个食物见解已经被废除了。虽然它被废除了，不过它举出来这个案例事实还是蛮有参考价值。就是说，那个上臂的骨头被人折断了，但是如果说你治疗的结果还是可以举，还是可以举。基本上这个不算是，即便在现行法下，仍然不算是所谓的毁败或是严重减损啊。它只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的生龙活虎这样举的话。当然，如果说那个举怎么举办，那个手臂还会用，大家就值得怀疑。那时候有可能就被落到所谓的严重减损的情况，对。那下一个要补充的是说，那个第六款第十九页讲义第十九页上面那个第六款呢，它有要符合两个要件，我刚才讲过，第一个伤害要有重大性，要有重大性。那什么叫做没有重大性的伤害啊？像刚才讲打一巴掌啊那种情况，它不算是有重大性的伤害。那除了重大性伤害之外呢，还要不治或甚难治。对，不治就是依照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或者是很难治疗，费好大一番功夫。对，那这个好大一番功夫有可能会侵害到你的生命危险。对 ，OK， 那下一个情况是，比如是 Q 有没有？林三田老师认为说呢，在重伤情况下考虑到被害人的特殊的状况，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好像有你有考过了，我不知道哪一年的数字馆。他说呢，把钢琴家的那个左手的一个无名指或者小指把它砍断。那砍断人家的左手的无名指或小指是重伤吗？你觉得？无名指跟小指平常有什么用啊？平常有用的有会发生功能的是什么啊？你们觉得？你平常写字的时候你要用到哪三指啊？拇指，你拇指一定要嘛，对不对？食指，嗯，也要。还有什么？中指功用大概就是拿来骂人用的。对对对，中指用。照理说你至少要有三指，你抓东西会比较方便。对，他后面的两个人，从他名称上面看起来就是落后人家一截，什么无名指啊，还是什么小指啊，看起来就很可，就可能没看起来没什么鸟用。所以目前我们一般不认为说你把人家的无名指或者小指砍断会功能重伤，对，因为你把那两个砍断之后，你还有三指啊，你三指还是可以干嘛？还是可以做其他事情，对。所以实物上面的经验就认为说，砍断人家左手的无名指跟小指，这个不会是重伤行为，这顶多是伤害行为。可是林三天老师说，如果有一种情况下你就不一样了，如果那个被砍断的人是钢琴家，或是弹钢琴家的话，那钢琴家他要弹钢琴嘛，对不对？那那个键盘太远的部分，他要用什么无名指跟小指啊？手还够长嘛，能伸得过去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把他左手的无名指跟小指砍断了，他就没有办法弹钢琴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认为是重伤，不过这个是少数说，为什么？是不是重伤？为什么会因为说你砍的对象不一样就不一样啊？那是不是说钢琴家就是比较优越一点啊？我砍一般路人家的那个无名指跟小指不是重伤，是伤害，然后砍钢琴家就变成是重伤，对，这会不会有点在同样都是伤害行为，而且是同种类的伤害行为，为什么可以因为被害人特殊的状况或是职业去做不同的对待？这点是值得怀疑的，对。好，那这个是当然林三田老师他有特殊的考量了，那你就知道他有人有这样的主张就好了。所以又看到题目说钢琴家的小指，这样知道在考这个问题，对，那就说有人有不一样的意见了。后来那个题目呢是说，那个钢琴家自从被砍断无名指跟小指之后，就去当裁缝师了。我也不想为什么当裁缝师，可是我觉得裁缝师也是要手非常灵巧，他应该也是要有无名指跟小指一起用才可以。对，好啦，就不管他。哦，有可能他也就是借此希望你去批评林三田老师的见解。对，好，那下面还有一种其他的判例，我们就来看一下有什么呢？什么是第六款的重伤呢？泼硫酸，就是最多的。你看一大堆判例都说，51年这个判例说呢，用硫酸去泼被害人的面部。OK， 显然是有让他人受到重伤的故意，即便那个被害人非常机警的及时逃不掉了，但是被害人胸部受到灼伤，疤痕不能消失，双目没有失明了，都没有。但是既然你本来想要拿硫酸泼他脸，让他毁容，这个就是构成重伤未遂。所以拿硫酸泼人家脸的气度，让人家毁容，这个是重伤，这是没有问题的。OK， 那47年这个说什么呢？也是在毁容，是在毁容。台湾怎么一天到晚都会在毁人家容？那15年呢？这个判例还是说呢，头部的伤害呢，已经看到骨头了，然后摸上看到脑浆也流出来了。OK， 这是第六款的重伤，所以把人家撞车祸，把人家撞成脑浆流出来的这个部分是重伤行为。即便他后来被救回来了，但是呢，已经撞成这个样子了，就是什么肾大不治或难治，意思是说什么有造成生命的危险性，有造成生命的危险性。虽然是被救出来，但是不能结果论啊，就是说被救出来就没有危险啊，就好好的啊，但不能这样想，对。好，22年这个是什么？拉苏水，我那时候看拉苏水是什么东西啊？有人知道拉苏水是什么吗？不知道，反正就是有病跟人家拥抱的一种方法。对，好，29年这个也很有趣，他说呢，手的功用呢在于指头，下面上述人呢把人家的左手的大指，应该就是拇指吧，食指跟中指这三根砍断，其余的无名指跟小指就没有用啦、啊。所以呢，这就已经到达毁败的程度哦，这是旧法哦。可是他认为说砍断三根就已经到了毁败，完全丧失一只手的功用。反面解释是什么？你整个小指一点用都没有。对，所以你有不是这样子吗？他说砍断前三只，那就是毁败，就是完全丧失功能啊。那意思是说有后面两只也没什么功能啊，所以才有刚才那个钢琴家的问题啊。对啊。OK， 所以你要知道砍断三只，虽然没有砍断五只，但是呢三只就已经没用了。对，所以他也还算是毁败。OK， 这个是重伤罪。我们再把那个义愤伤害看完，就先休息。啊、上礼拜天真太夸张了，竟然就是到，我以为是啊， 8:30才下休息，对，结果还有进度整个 delay。 好，下一个279条义愤伤害，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没什么看的，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就是把义愤杀人罪改成杀人改成伤害行为，所以义愤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一定是忽然之间，就是想默默会唱歌，对，忽然之间呢就看到人家有什么的不义的行为，对，就不义的行为，然后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忍下来，然后引起大家的愤怒，对，所以像基本上就是奸夫淫妇，对，在通奸，可是这个是很古老的案例啊，那是因为，那你说那现在有什么案例吗？就是因为这一条罪实在太少用了，几乎实务上看不到什么罪是什么义愤杀人、义愤伤害，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案例出来，也不会有新的案例出来。好，我们再看到21来做个题目好了，暖身。他说呢，甲乙呢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对吧？没有婚姻关系，那先圈起来。对，他讲这样一定有意思嘛？对啊，然后又同居，同居也是要很重要，没有婚姻关系，但是他有同居。那某一天呢，甲出差呢就提前回来，对，所以呢比较出差比较提前回家，就看到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那发现呢乙呢跟邻居丙呢他的衣衫不整，然后邻居老王就跑到自己家里面来啦，去甲就刮牛工这样子，对，然后卧病，哦不是卧病，就卧躺在床这样子，乙记最近太多的卧病在床，甲呢怒火大起呢就持棍棒，然后就追打乙丙啦，那乙呢就受到重击，受到重击。送医之后呢，就发现呢，乙是谁啊？乙是同居人，受到重击，就一颗肾脏破裂，哦，一颗肾脏破裂，一颗肾脏破裂还有一颗嘛，对啊，那必须摘除，啊，就摘吧，那丙呢，他意思是说那颗肾脏已经裂掉了，然后不管他把它抓出来摘掉的话呢，会有败血症危险，对。那丙呢，虽然快速跑走了，就是那个老王吧，对，老王就快速逃走，但是不久之后呢，就被抓到。这个逃走能力太差，然后就遭到毒打，然后这次没有一颗肾脏破掉，这次是被毒打，然后遍体鳞伤这样子，哦，毒打遍体鳞伤 ，OK， 所以丙的伤害是这个样子的。那刚才那个同居人的伤害是比较严重，是肾脏破裂被摘除，对，受到重击。可是呢，这个被毒打的老王呢，他除了被毒打之外呢，还被人家强迫在菜市场下跪。哦，被强迫在菜场，然后向过往的人群磕头奉烟，下跪磕头奉烟，好像是古代的故事。对，经过一小时之后呢，警方据报前来处理，问你甲成立何罪？我们先只要看伤害相关的部分就好了，磕头奉烟下跪，我们就之后再看吧。问你甲成立何罪？要记得这里就问你一个甲，那显然老师对你非常的客气，就问你甲一个人，所以。乙的部分，大家就甲，可能他甲做好多行为啊，所以第一个在写题目的时候，还是要区分甲的某个行为有可能会成立什么什么刑法上面的犯罪。那我的建议是，因为这里被害人有两个嘛，被害人有两个，就区分一个被害人就看一个标题，一个被害人就看一个标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像李达这边所写的，第一个就是说甲持棍棒重击乙的行为，这是第一个标题。那第二个标题是说甲毒打丙，造成他遍体鳞伤这个部分。对，那第三个才是等一下之后会学到什么磕头奉烟下跪啊？对啊，目前就伤害罪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拿棍棒去打同居人的行为这个部分，还有呢去毒打丙呢导致丙遍体鳞伤这两个部分。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同居人的部分，同居人的法益侵害结果是什么？你要去抓法益侵害结果在哪？行为抓出来了嘛？对不对？拿棍棒重击，对不对？拿棍棒重击，那侵害结果是什么？肾脏破裂。但当你看到这样的话，你就要去开始去找刑法本身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情况是规范这种情况的。肾脏破裂一定是身体上面受到伤害，所以你就要去往什么伤害罪上去想。然后这个应该是跟伤害罪上的关系哦。那伤害罪上里面，我刚才讲过最常考的就是伤害，还有什么重伤，就是两个277跟278。那277跟278差在哪里啊？差在是不是符合第十条第四项的重伤定义？对，那这个考点刚好在这里，为什么？肾脏破裂到底是277的轻伤罪还是278的重伤罪？关键点在于肾脏破裂是不是重伤一颗。那你就想啊，老师干嘛考你肾脏啊？这是因为肾脏在人体结构里面有独特性嘛，对不对？它有两颗啊，所以你一颗不见了，另外一颗还在。这个当然是有什么身体机能已经受到伤害，所以它成立277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说，它会不会再继续往上 plus 变成278条，变成278的加重？被重伤， 重伤的定义我刚才讲过啦，要符合第十条第四款嘛，对不对？第十项对不对？各款那六款是有肾脏是一到五款嘛，依照食物认定是不是？你要看一到五款的器官嘛，对不对？你去看肾脏是一到五款的器官嘛，不是啊，都不是啊。所以唯一可能你要让他用曾经重伤罪，顶多是什么？第六款，对不对？顶多是第六款。那第六款的要件是什么？其他于身体要有什么重大性，还有什么不治或难治的要求嘛？对，要符合这两个要件。一颗肾脏破裂有没有符合重大性的要求？好像有吧？你们肾脏一颗不见了，对啊，肾脏一颗，这个基于对称的观点，但是但是有一个重大性的要求啊。我跟人家相比，我竟然就少了一颗，我觉得很自卑。但重点是自卑，重点是。少了一颗肾脏之后，你的那个肾功能会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啊？这才是重点吧？对，因为我刚才讲过，你要功能取向思考啊。肾脏少一颗，会不会肾功能会不会就是另外一个？即便你还有另外一个肾脏没有错，但是你的肾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肾是主张肾功能主宰是什么功能啊？泌尿系统嘛，对不对？那泌尿系统会不会有什么受到重大影响呢？只剩一颗肾脏哦，你就可以想，剩下一颗肾脏，本来是两颗。在分担你整个人体之内的肾脏功能，现在只剩下一颗在分担，那那一颗一定很惨。为什么？因为本来另外一颗的工作就怎么样，全部都丢给你啦、啊。对啊，这就好像是有一个离职，另外一个人的全部丢给你的工作，全部到你身上自己去一样的、啊。所以你势必会加重另外一颗肾脏的负担。那如果你本来另外一颗肾脏可以多用30年，就因为现在有一颗不见了，所以它寿命减短15年。这样算不算对身体会有重大不治或难治啊？就是这一题老师在考的一个地方、啊。对啊，基本上啊，这一题是李东茂老师出的，对，因为你去看到书里面，他就特别讲个问题，对，他觉得说一颗肾脏不见了，还有一颗，所以不是这里所说的重伤，因为还有一颗可以运作，还有一颗运作，而且他觉得对于人的身体面，既然还有一颗，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妨害，就在你答里面有，在你答里面有。不过呢，那时候我来上那个科巴所课的时候，那医生跟我说，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你剩下一颗之后，你那颗的寿命就会严重减损。医学上面的观点是会严重减损的，对。所以目前一颗肾脏破裂了，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是要认是第六条重伤会比较好啦，或者第六条重伤比较好。OK， 那食物的判决也是这样子，食物也是这样的见解、啊。不过既然这题出题的人有不一样的见解的话，那就是要两说并称，对，要两说并称。OK， 肾脏部分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有两颗。OK。好，下一个问题是说呢 ，OK， 他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有可能曾经重伤罪啦，对啊，可是如果你依照食物鉴定会成重伤罪，那现在问题是，那可不可以减轻？你有加重，当然有可能减轻，为什么减轻？因为你看嘛，这些像这种题目，虽然没有婚姻关系，但是跟什么东西很像，都是什么丈夫，不是丈夫，是同居，有可能丈夫啊，或是同居人啊，看到另外一个同居人跟另外一个妻子。配偶跟人家为性行为，然后发怒之后就开始追打，像这种题目你就会想到义愤的问题，现在就想义愤的问题，那会不会成立？在杀人罪不会有义愤杀人罪，在重伤罪我刚才也讲过，会有什么义愤重伤罪279？义愤重伤罪的义愤的要件，当然也是要跟义愤杀人罪的要件是要符合的啊。第一个，他是不是当场的要件是什么？在犯罪现场当然是当场了，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不在犯罪现场，也未必就不是当场，要跟什么犯罪现场之间有什么时空上面的延续关系嘛，对不对？这里有没有时空上面的延续关系啊？他打你的时候是怎么打的、啊？他是持棍棒追打，对不对？持棍棒追打，然后在追打过程当中，你就受到重击，对。所以虽然他不是在发现他们两个意向不整的那个现场，对，去对他做一个重击的行为，但是他一直追，如果都没有停的话，人不失为当场了。不过重点不是当场的部分，就还是到所谓虽然是符合的，但是不是基于所谓义愤呢？也就是说，大家处于相同的情况底下，都会认为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公不义的行为，然后群起激愤嘛？你就要去想啊，以前我们在讲义愤杀人罪的案例事实是什么？奸夫淫妇，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关系的？是有配偶关系的。这个案子是有配偶关系吗？他一开始题目就告诉你什么？他是没有婚姻关系的。显然老师这边是故意的。为什么？他知道说大家都知道说啊、哦，那是有配偶关系的，有可能会构成义愤杀人的义愤要件。但是他就给你拐一下，看你会不会思考。这边考你的是没有婚姻关系，但是他有同居数年了、啊， 同居数，你的同居人算不算是这里所说的义愤？意思就是说同居关系可不可以跟你前面的有可能构成义愤的伤害的那个夫妻关系，可不可以相比较啊？可不可以等同视之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就是什么有义愤适用啊。如果不行，那就没有啊。通常我会认为啊，即便是夫妻关系啊，在现在的情况下，在这个社会的观念底下，这种看到奸夫淫妇都会在不能躺在床上的行为，也不见得是义愤。何况是这里所说的同居数年，然后没有婚姻关系的这样的同居人，同居人感情好不好啊？我最近看一大堆新闻的，什么同居人在虐待啊，虐待小孩有没有？同居人虐待小孩啊什么的，对啊，就觉得同居人的关系应该是很差，所以有看到同居人，我觉得不会写他感情好。对他，所以基本上同居数年，基本上还不足以引起义愤这样的状况，还不足以引起义愤这样的状况。OK， 好，所以他不会成立二七九，他就是成立什么？普通重伤罪278条。如果你认为在处一颗肾脏是重伤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很倒霉的那个邻居，他呢是被他是怎么样啊？他是快速逃出之后呢就逃走了，第一时间没有抓到他，但是他不久之后被寻获，不久之后被寻获，他算是义愤吗？或是义愤伤害的当场吗？就不算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跑掉了之后，他不是延续性，他延续性断掉，是不久之后才找到他，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明显的、啊，他不是义愤伤害当场。那他是不是怎么样？遭到毒打，然后遍体鳞伤？基本上只要没有到达第十条第四项的那六款是有重伤事由的话，剩下的通通都是轻伤行为，都是轻伤行为。那这边讲的是遍体鳞伤，遍体鳞伤好像也看不出来说到底是伤害到什么这种程度，所以这边就是277条轻伤罪，就277条轻伤罪，然后这边又不符合义愤杀人罪的当场要件，所以这个部分就还是成立277第一项伤害罪，普通伤害罪而已。OK， 这个题目算是很平易近人啊，对啊，算是很平易近人的题目。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Thank you.